错为后，访于同乡，为子则师。 张江林他是以首相的身份主持这一次的考试，也就是主考官。考完之后，他想在同乡中选一位品学兼优的人来教导他的儿子， 也就是为儿子礼请一位老师。 人交口见功，遂聘赴京师，功切卷以行，长进功得品，为元立入国学。 他既然想请一位品学兼优的人，乡里的人都推荐于敬义先生。在从前没有学校，富有的人家家中则另外有一间书房，请了一位老师，这就是私塾。 因此家里的子弟以及社会上清寒的子弟，有聪明智慧的往往也召集来跟老师读书。 而于先生应聘在宰相家中做了儿童的老师，生活环境当然就改善了，不至于再像过去那样的穷苦潦倒，感应也来了。他带了家眷一同到京城，张公非常敬重于敬义公的道德学问，所以也为他原立入国学，就是张公替他报了名，进入了当时国家所办的大学国子监。而从前不像现在的大学有这么多，那个时候的国立大学只有一所， 而这所学校出来的学生都是做官的，是专门为国家培养通才的学府。 万历四年丙子，赴京乡试，遂登科，次年中进士。 从前读书人志在功名，得到了进士，功名就算是成就了。 进士是古代的最高学位，相当于现代的博士学位一样。 一日夜内见杨公。 内见就是从前的太监，侍候皇帝的。愚公有一天去见老太监杨公， 杨令五子出拜，皆其密诸四方，为己祀以于老者。 杨公是太监，所以没有儿子，他的儿子都是义子， 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干儿子， 都是从外面找来的。他养育这些孩子可以养老，他有五个干儿子，自己年老了，干儿子很孝顺，他就叫这五个儿子都出来拜见于敬义先生。 那义子年十六，公若守其貌。 其中有一个小孩年十六岁，愚公一见面就觉得很面熟，好像是从前认识的。 问其籍，曰江右人。 籍就是籍贯，江右包括了现在长江以南、江西、江苏、浙江这一带，当时都称之为江右。这位小孩说他是江右人，而于先生是江西人。 小时误入梁船，由依稀记姓氏履礼，公甚讶之。 这个小孩还仿佛记得家乡跟自己的本来姓氏，他说， 我在小时候玩的时候误入了人家载粮食的船，船开走了，我也就被带走了。 于敬义公一听之后非常的惊讶， 命脱左足，双翅宛然。公大呼曰，是我儿也。 于先生就叫这孩子脱下左脚的鞋子，看到脚上有两颗非常明显的痣，于是于先生大声的呼叫说， 你是我的儿子。 原来这孩子就是他遗失的儿子，他太太生了五个儿子，死了四个，有一个失踪了，生了四个女儿，死了三个，只剩下一个女儿在身边。他的太太因为想念儿女，眼睛都哭瞎了。 这个时候却遇到他失散多年的儿子。 杨一惊愕，即送其子随公还狱。 这个太监杨公很不错，知道小孩真的是愚公的儿子，立刻欢欢喜喜的就送还给他了。 公奔告夫人。 奔告就是很快的将这个消息告诉他太太。 夫人抚子大痛，血泪迸流，子一提彭母之面而舔其目，其母双目复明。 改过迁善的果报是这样的殊胜。诸位想想，眼睛瞎了，现代眼科这样的进步也不容易恢复啊。经上常讲， 佛事门中有求必应， 怎么会没有感应道交呢？袁了凡先生原本是短命都能够延长寿命，寿命都可以延长，疾病怎么会不好呢？这并不是迷信，经上说的理论我们看了也很明了，说起来也能相信，可是金本一丢就忘了，不能说不相信，是忘了。经上说 境随心转， 华严经云 应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 唯世经论中常说 万法唯心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 境界是我们心里变现的，而我们这个身体也是自己心里变现的， 所以感应道交是有理论依据的，理上能讲得通，事上就可以办得到。理就是事，事就是理，所谓理事无碍，当然是能够转变的。 他的儿子孝顺也是非常的难得，看看这一段，这不是容易的事。失踪这么多年的儿子忽然遇到了，使得母亲欢喜流泪，儿子孝顺能捧母之面而舔其目，这一点很难得啊。 所以他的母亲因此而双目复明，这就是感应道交的事实啊。 公悲喜交集，虽不愿为官。 这个时候于先生他们一家团圆了，知道这三年的改过迁善正如灶神爷跟他所说的不测效验， 就是意想不到的果报果然应验了。 他这个时候对于世事越看越淡，因此也不愿意做官了。 此江陵回籍， 于是就辞谢了张宰相，回到自己的老家。 张高奇异， 于先生既然中了进士，就有服务公职的资格。从前读书人心心念念就是指望着将来谋个一官半职，而这个机会到来，于先生却不要了，放弃了，回家乡去了。 所以张宰相认为他是一个艺人。 厚赠而还。 张宰相为了感谢于先生教他儿子读书的恩德，只有厚赠于先生贵重的礼物送他回家。 公居乡为善义利， 于先生改过自新，例行三年就有这么好的效果，真实的效验。 由此可知，于先生往后的行善必定是更为积极了。 虽然传记里没有记载，我们也想象得到，必然还是用老方法， 就是每个月的月中向灶神爷报告。 相信他是尽行寿，一生都不会改变的。人家是这么修行的，是这样的断恶迁善的。 其子娶妇，连生七子皆育。 于先生自己很不幸，生了那么多的儿女，结果只剩下一子一女。 而他是从47岁的时候才开始改过修善，50岁的时候得到了感应。 我们同修当中有很多人年纪很轻，要是能够努力学习断恶修善，改过自新，你们的前途就太光明了。你们的孝验福报感应必然会超过了于敬义，超过了袁了凡，这是绝对做得到的。只要诸位自己肯努力去做，3年之后事事如意，有求必应，为什么不勉力去做呢？我们看看于先生的儿孙命运都转好了，这就是积德修善的感应啊。 妻嗣书香烟， 于先生的7位孙儿个个书都念得很好，可以说是书香门第，个个成名。 公手书欲造神，并实行改过事以训子孙。 于先生欲造神这一段往事是事实，他遇到造神，经过造神的一番开示之后才改过自新，到了晚年就有这样的效验跟果报。我曾经说过，晚年所享的福报才是真实的福报。年轻人享福，老实说绝对不是福。年轻时发达的过早，很容易迷惑颠倒而造罪业。 因此年轻的时候要多修福培福，按照于先生的方法去做，把福德留到晚年享受，这才是懂得享福造福的人。 愚公把他自己一生改过自新的事情毫无隐瞒地写出来，教训他的子孙。 身享康寿88岁， 愚公的寿命也延长到了88岁。他的长寿是修得的，而不是命中所有的。因为前面灶神爷曾经说他， 你的业恶太重，心中充满了贪嗔痴的恶念，而神明的鉴察特别着重在业恶，而你的过恶神明的记录已经是太多太多了，而且日益的加重，你逃避凶灾都来不及了，还求什么福啊？ 因此可知于先生他没有福报，寿命是福报之一，五福中就有长寿。由此可知他的长寿与福报完全是他自己从47岁以后所修来的， 这正是一切修行人的最佳榜样啊。 人皆以为实行善事回天之报应， 乡里大众看到了于先生一生所得的果报，没有人不说他是力行善事改转了自己的命运。 而于先生的现身说法广泛地劝导社会大众，功德尤其是不可称量啊。 同理后学罗真记， 这篇文章是于敬义公的同乡晚辈罗真先生所写的。 而这篇文章里面所说的话，道神所说的话，以及于敬义先生所讲的话，都是真实的记录。 袁了凡先生、于敬义先生是在家同修与初学道者的好榜样，我们能够取法于这两位贤者，不但是命运可以扭转，道业在这一生必定也会有成就的。云谷大师是出家人的榜样，所谓 出世要学高僧，在家要学高士。 袁了凡跟于敬义都是高士，我们以他们作为典型，作为模范，按照他们的方法来学，如同诸佛菩萨 做一切众生最好的样子，这样才是佛陀的好学生。 大江南与北，家家拜灶神，上天言好事，下地保平安。 举头三尺高，决定有神明。明朝于敬义，因何遇灶神？ 命运之转变，必然有因缘。欲知其究竟，请听师父言。 大江南与北，家家拜灶神，上天言好事，下地保平安。举头三尺高，决定有神明。明朝于敬义，因何遇灶神？命运之转变，必然有因缘，欲知其究竟，请听师父言。 了凡四训讲记第三单元，于敬义宫遇灶神记。明朝江西罗真作记，现代净空法师演述，善心人士赞助，了凡四训文教基金会唱录，中国龙音乐企划组合，任师杰实业有限公司音乐提供，仅此致谢。